车水马龙里面难得遇见，回忆你行过时间，从最初的水马龙里面难得遇见，回忆你行过时间，从最初却更迭，心机悲伤忘记。